你好，我是刘超。上一讲我在讲 string 对象优化时提到了 split 方法，这个方法使用的正则表达式可能引起回溯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个案例，也是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希望呢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内容。在一次小型项目开发中呢，我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当时啊，我们是开发了一个小程序，用来宣传新品。按照之前评估的访问量呢，这次活动预计参与用户量30万加，TPS 最高3000左右。这个结果呢，是我对接口做微基准性能测试得出的。我平常习惯使用 AB 工具，在另一台机器上对 HTTP 请求接口进行测试。我可以通过设置杠 N 请求数和杠 C 并发用户数来模拟线上的峰值请求。再通过 TPS、RT 还有每秒请求时间分布情况这三个指标来衡量接口的性能。具体操作，你可以向下滑动文稿查看配图。这里因为涉及到我的服务器地址，所以有部分呢就模糊掉了。不过不影响大家了解问题哈。就在做性能测试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提交接口的 TPS 一直上不去。按理说呀，这个业务非常简单，存在性能瓶颈的可能性并不大。于是呢，我迅速使用了排除法查找问题。首先将方法里面的业务代码全部注释，留一个空方法在这里，再看性能如何。这种方式呢，能够很好的区分是框架性能问题还是业务代码性能问题。我快速定位到是业务代码出了问题，就马上逐一查看代码查找原因。我将插入数据库操作代码加上之后 ，TPS 稍微下降了，但还是没有找到原因。最后呢，就只剩下 split 方法操作了。果然，我将 split 方法加入之后 ，TPS 明显下降了。可是，一个 split 方法为什么会影响到 TPS 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正则表达式的相关内容。学完了，答案呢也就出来了。第一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正则表达式。这部分内容很基础了，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就好。正则表达式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概念，很多语言呢都实现了它。正则表达式使用一些特定的源字符来检索、匹配以及替换符合规则的字符串。构造正则表达式语法的源字符呢，包括普通字符、标准字符、限定字符和定位字符。有关这四种字符更为详细的内容，我整理了一张图，你可以去文稿中查看，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有了前面的铺垫，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正则表达式引擎。正则表达式是一个用正则符号写出的公式，程序对这个公式进行语法分析，建立一个语法分析树，再根据这个分析树结合正则表达式的引擎生成执行程序，用于字符匹配。而这里的正则表达式引擎就是一套核心算法，用于建立状态机。目前实现正则表达式引擎的方式有两种， DFA 自动机和 NFA 自动机。对比来看呢，构造 DFA 自动机的代价远大于 NFA 自动机，但 DFA 自动机的执行效率高于 NFA 自动机。假设一个字符串的长度是 N， 如果用 DFA 自动机作为正则表达式引擎，则匹配的时间复杂度为 N， 如果用 NFA 自动机作为正则表达式引擎，由于 NFA 自动机在匹配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分支和回溯，假设 NFA 的状态数为 S， 则该匹配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N 乘以 S。 那么 NFA 自动机的优势呢，是支持更多功能，例如捕获 group、 环视、占有优先量词等高级功能，这些功能都是基于子表达式独立进行匹配，因此在编程语言里使用的正则表达式库都是 NFA 自动机实现的。所以啊，接下来呢，我也将重点介绍 NFA 自动机。那么它到底是怎么进行匹配的呢？这里我想用简单的字符和表达式来为你举例说明。这部分内容需要你对照文稿和图示进行学习。现在请你向下滑动到对应的位置。字符和表达式现在你应该看到了哈，这里呢我就直接解读了。 NFA 自动机会读取正则表达式的每一个字符，拿去和目标字符串匹配，匹配成功就换正则表达式的下一个字符，反之就继续和目标字符串的下一个字符进行匹配。为了方便你理解，我又分解了下这个过程。首先用正则表达式的第一个字符和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进行比较， B 对 A 不匹配， 继续换字符串的下一个字符也是 A， 不匹配，继续换下一个是 B， 匹配。然后同理，用正则表达式的第二个字符和字符串的第四个字符进行比较， C 对 C， 匹配，继续读取正则表达式的下一个字符，然而后面已经没有可匹配的字符了，结束。这就是 NFA 自动机的匹配过程，虽然在实际应用中碰到的正则表达式都要比这复杂，但匹配方法呢是一样的，希望你能做到举一反三。用 NFA 自动机实现的正则表达式，尤其是那些偏复杂的，在匹配过程中经常会引起回溯问题，大量的回溯呢会长时间的占用 CPU， 从而带来系统性能开销。这里依然是举例讲解，老规矩，向下滑动文稿吧。这个例子匹配的目的比较简单，匹配以 A 开头，以 C 结尾，中间有一到三个 B 字符的字符串。 NFA 自动机对其进行解析的话，过程是这样的。首先读取正则表达式第一个匹配符和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进行比较， A 对 A， 匹配。然后读取正则表达式第二个匹配符和字符串的第二个字符进行比较， B 大括号1到3对 B， 匹配。但因为前者表示的是1到3个 B 字符串， NFA 自动机又具有贪婪特性，所以此时不会继续读取正则表达式的下一个匹配符，而是依旧使用 B 大括号1到3和字符串的第三个字符 B 进行比较，结果还是匹配。接着继续使用 B 大括号1到3和字符串的第四个字符 C 进行比较，发现不匹配了，此时就会发生回溯，已经读取的字符串第四个字符 C 将被吐出去，指针回到第三个字符 B 的位置。那么发生回溯以后，匹配过程怎么继续呢？程序会读取正则表达式的下一个匹配符 C 和字符串中的第四个字符 C 进行比较，结果匹配，结束。回溯呢会给我们的系统带来性能开销，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如果你有仔细看前面那个案例的话，你会发现 NFA 自动机的贪婪特性就是导火索，这和正则表达式的匹配模式息息相关，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里面有正则表达式在三种不同模式下的写法，建议你还是看下文稿会更加清晰。第一个贪婪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在数量匹配中，如果单独使用加号、问号等量词，正则表达式会匹配尽可能多的内容。例如上面那个例子，就是在贪婪模式下 NFA 自动机读取了最大的匹配范围，即匹配三个 B 字符，匹配发生了一次失败，就引起了一次回溯。如果匹配结果是 ABBBC， 就会匹配成功了。第二个懒惰模式，在该模式下呢，正则表达式会尽可能少的重复匹配字符，如果匹配成功，它会继续匹配剩余的字符串。例如在上面例子的字符后面加一个问号，就可以开启懒惰模式，匹配结果是 ABC。 在这个模式下， NFA 自动机首先选择最小的匹配范围，即匹配一个 B 字符，因此呢就避免了回溯问题。第三个独占模式，同贪婪模式一样，独占模式一样会最大限度的匹配更多内容，不同的是在独占模式下，匹配失败就会结束匹配，不会发生回溯问题。还是上面的例子，在字符后面加一个加号，就可以开启独占模式，结果是不匹配，结束匹配，不会发生回溯问题。讲到这里你应该非常清楚了，避免回溯的方法就是使用懒惰模式和独占模式。还有开头那道一个 split 方法为什么会影响到 TPS 的存疑，你应该也清楚了吧。我使用了 split 方法提取域名， split 在匹配分组时遇到特殊字符产生了大量回溯，我当时是在正则表达式后加了一个需要匹配的字符和加号，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其实就是正则表达式优化的其中一种，这次事故呢也给我敲了个警钟。在这里我也希望能分享给你一些心得，任何一个细节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性能问题，而这背后折射出来的是我们对这项技术的了解不够透彻。所以我鼓励你学习性能调优，要掌握方法论，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三部分实战。我结合案例给你总结了几种正则表达式的优化方法。第一个，少用贪婪匹配，多用独占模式。 这个就不多说了，前面已经详细讲过了。第二个，减少分支选择。分支选择类型为 X 或 Y 或 Z 的正则表达式会降低性能，我们在开发的时候要尽量减少使用。如果一定要用，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优化。首先，我们需要考虑选择的顺序，将比较常用的选择项放在前面，使它们可以较快地被匹配。其次，我们可以尝试提取共用模式，例如将 ABCD 或 ABEF 替换为 AB 小括号 CD 或 EF， 后者匹配速度较快，因为 NFA 自动机会尝试匹配 AB， 如果没有找到就不会再尝试任何选项。最后，如果是简单的分支选择类型，我们可以用三次 index 代替 XYZ。如果测试的话，你就会发现三次 index 的效率要比 XYZ 高出一些。第三个，减少捕获嵌套。在讲这个方法之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捕获组和非捕获组。捕获组是指把正则表达式中子表达式匹配的内容保存到以数字编号或显示命名的数组中，方便后面引用。一般一个小括号就是一个捕获组，捕获组呢可以进行嵌套。非捕获组则是指参与匹配却不进行分组编号的捕获组，其表达式一般由问号、冒号、exp 组成。在正则表达式中，每个捕获组都有一个编号，编号0代表整个匹配到的内容。现在需要你去文稿中查看代码了。如果你并不需要获取某一个分组内的文本，那么就使用非捕获分组。现在你应该清楚了，减少不需要获取的分组也可以提高正则表达式的性能。今天的干货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总结延伸一点，正则表达式是小却有着强大的匹配功能，我们经常用到它，比如注册页面、手机号或邮箱的校验。但很多时候我们又会因为它小而忽略它的使用规则，测试用例中又没有覆盖到一些特殊用例，不乏上线就中招的情况发生。综合我以往的经验来看呢，如果使用正则表达式能使你的代码简洁方便，那么在做好性能排查的前提下可以去使用，如果不能，那么正则表达式能不用就不用，以此避免造成更多的性能问题。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一起讨论。除了 Split 方法使用到正则表达式，其实 Java 还有一些方法也使用了正则表达式去实现一些功能，使我们很容易掉入陷阱。现在就请你想一想 GDK 里面还有哪些工具方法用到了正则表达式呢？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见解，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一起学。